这里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，我是主播周周，接下来跟我一起听听资讯。日前，从北京市规划国土委了解到，今年的第一季度，北京土地市场的供应商品住宅用地将会达到161公顷，这也是2016年全年的商品住宅用地实际供应量的1.5倍。通过加快土地的供应节奏以及增加土地的有效供应，来维护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。根据外媒的报道，美国打车服务平台优步的总裁杰夫·琼斯宣布辞职，他上任的时间仅仅半年左右，而优步近期也是负面新闻不断，此次总裁的辞职更是显示出他管理正在面临着持续的调整。今年起，北京将会制定区域生活垃圾排放的核定和限额的管理，超过核定千余量的部分将会执行限排和加价等措施，生活垃圾将会按区限额排放。此外，快递包装未来有可能将会由快递公司强制回收。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泄题案件在湖北公安县法院开庭审理，这也是我国刑法修正案第9条作弊入刑实施以来首次有犯罪团伙同时涉及组织考试作弊罪、非法提供出售试题答案罪以及代替考试罪3项考试类罪名，而这一案件也将会择日宣判。 在那遥远又已无意遇上，共你初次邂逅，谁没有遐想？诗一般的落霞，酒一般的夕阳，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。斜阳离去，朗月已换上，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。这一生情一缕，恋一对，人一双，哪怕热炽爱一场，渐渐退和尚，月冷风和尚，夜雨的狂想，夜花的微香，伴我星夜里幻想，方知不用太紧张。

明白我迈上正为迎合你丑到未知丑，除了卖力讨好你，令我变了你的狗，命我走全为迎合你丑到未知丑，除了卖力讨好你，令我变了你的狗，让我走，我终于忍够， 到天亮，你等待幸福的厨房，那次情人节晚餐，却是我陪着你唱。衣柜不算太宽，藏着你的天堂，依然欢迎我分享。我们的爱很像，都因男人而受伤，却又继续碰撞。当天空昏暗，当气温失常，你用巨大的坚强总能抵挡。当尖锐眼光，当炽热声响， 彩虹。

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和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。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。觉得再等等吧，等放假了就去旅行，可到了假期却因为种种的牵绊，一直都没有能够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工作以后遇上了一群性情相近的同事，每天想到吃什么都是一呼百应， 日子好像平淡了，但想要去实现的东西却忘了很多。很多人都在期待和等待生命的奇迹，在爱情的路上等待白马王子的到来，在事业的途中期待伯乐的出现，因为结果难料，无法掌控，所以恐惧焦虑，把大把的时间都在焦虑和等待中过去了。而其实我们能做的不是单纯的等待，而是要活在当下，让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充裕饱满丰富细致，让自己的每一刻都过得有意义很精彩。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具有的。希望你也能做重要的事，见想见的人。 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

天仿佛只是观众，你的感受没有人懂。难得谁自告奋勇，体贴让人格外感动。爱上他前后永不到一分钟。嘿，回想年轻的内容，有谁想过有始有终？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。 在民谣界中呢，有一支年轻的队伍叫做丢火车，在音乐的道路上他们永远都保持着独立性，而这一辆火车上也承载了四位歌者的梦想与羁绊。他们驶过大江南北，经历过了风风雨雨，有迷茫，有悲伤，疯狂过，也冷静过，更像是现在年轻人的状态。他们依然说着生命是最善良的时光，就像是水一样明亮。每当我在那一座城市穿过熟悉的卡尔加里路，那如期而至的风雪，擦身而过的红叶，满满的都是回忆。光阴虽然说如箭一般的飞逝，往事却也一一在目。其实爱上一个城市很简单，只要你真实过。分享一首来自丢火车的《卡尔加里路》。 在城市另一边，狂野的风涌入脑海里，我用呼吸拥抱这一天，看到满是回忆那条街，

实是输得很远，还不知道惹人心厌。 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。 1994年的春节前后，过把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，可播出时间却安排在了夜里的10点多钟。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没有夜生活，通常那么晚的电视节目其实是应该是没有什么收视率的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这部电视剧播了一集之后立刻就受到了强烈的反响，很多人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完才去睡觉。有 几分是糊里糊涂， 那个时候我年纪也还不是很大，也确实记得爸妈在夜里看这部电视剧的情景。然而现在才发现过把瘾居然只有8集，但那个时候感觉这部剧好长。这部剧之所以这么火，是因为它是第一部只讲爱情的电视剧，它让人们看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家庭普遍存在的真实现状。在电视剧当中的杜海简直是太能作了，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矫情，动不动就要点燃床单或者把方言绑起来让他说我爱你。两个人结婚又离婚的故事几乎是刷新了中国人的感情观，没准就是过把瘾这部电视剧带动了中国离婚率的上升吧。这之后倪妮在我想和你好好的当中演过一个作女，跟杜海比起来感觉都是小儿科了。 这就是爱，说也说不清楚。 我们再来说说他们唱歌的这件事情。电视剧过把瘾的热播让片中的主题曲糊涂的爱也带火了。这首歌曲的原唱本来是刘欢，可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，王志文和江山也翻唱了这首歌曲，所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就应该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，但其实本来就是刘欢一个人唱的。电视剧播出半年之后，王志文与江山合出了一盒卡带，就叫做《再过把瘾》，收录了两人对唱的《糊涂的爱》以及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，比如《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》等等。当然了，这盘盒带的畅销也是意料之中的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，来自于1994年电视剧《过把瘾》的主题曲，由王志文、江山的演唱《糊涂的爱》。 说不清楚， 这就是爱，糊里又糊涂， 这就是爱，他忘记了人间的烦躁， 这就是爱， 他保持着糊涂的温度，这就是爱，

最孤单的飞行，从相机里面检视着回忆，背景是残影，我哪里都不想再去，到哪里都住进伤心，把遗憾托于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。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。